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6集，认个亲儿子。八王爷听了小四子的话，自然没生气，刚想跟小四子兜两句，里间院子赵普探头出来，似乎是正等他呢，三两步冲出来。 哥， 八王一眼看到赵普了，满脸写着惊喜。赵普冲到切近，皱了皱眉： 你怎么不长肉光长胡子啊？全是瘦的。 赵普一边说一边接过小四子，另外一只手摸王爷胳膊。八王爷可不管这些，他好久没看到赵普了。公孙接过小四子，八王爷拉过赵普仔细打量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： 我刚才派人到处找你都没找见，我一走你就跑来了，叫我瞧瞧，越发威武了。 说话间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走到了院门口： 各位大人入席。 院中等候的文武纷纷起身，三三两两进入内院，包拯也带着众人站了起来。白玉堂有意走在后边，展昭跟他一起。 怎么样，什么感觉？ 守卫比想象中森严，高手也比想象中多。 说着，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月瑶和陈修。陈修是没问题，月瑶就有点呆呆的了。白玉堂也无奈，这丫头向来精明，第一次看到犯花痴犯成这样。 不要紧吧， 估计移情别恋了，我师父被八王爷挤下去了。 谁知月瑶突然回神，坚决摇头： 哦，没，天尊还是第一位。 还能保住第一名？ 那是，天尊的缺点是没胡子吗？留了就妙了。 月牙摸着下巴，打量着前面被赵普搭着肩膀往前走的八王爷，感慨： 这个嘛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文弱了点啊。 正讨论，又来了一大批人来，是从另一条九曲桥上过来的，跟展昭他们走了个对联。这些人穿的也都不是汉人的服饰，应该就是藩国来使。展昭大致扫了一眼，白玉堂没什么兴趣也就没看，却感觉身后月瑶和陈修同时伸手上来拽住自己的衣袖。白玉堂回头看两人，俩丫头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： 少爷快看，那是杏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打了个愣神，一起循着俩丫头看的方向望过去。 杏儿怎么会在这里？ 陈星和月牙所指的方向是那些藩国使者走过来的方向。就见在队伍的最后面，有一群白衣服的年轻女子，大概有那么六七个，两人一排排成一队，双手都托着一个盒子，跟随在一个戴着银饰、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后边。 那个是姚素素？ 不是吧，姚素素没那么漂亮。 月牙摸着下巴摇头。这时候后边又有几个人走了上来，为首一个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裙、戴着银饰的女子，身后几个姑娘也是黑衣服。 那个才是姚素素。 白玉堂和展昭就有些纳闷，那几个白衣服的女子是谁？白玉堂不认识杏儿，于是又问了一句： 哪个是杏儿？ 走在第三排靠左边那个，下巴尖尖的。 陈修指给白玉堂看。白玉堂和展昭都看了一眼，这姑娘看起来岁数、外貌和众人描述的杏儿的确接近，但是表情严肃，跟众人口中那个娇娇弱弱被人骗了要自尽的丫头可是天差地别。 会不会人有相似， 不然怎么会突然变了外族呢？ 嗯。 陈星和月牙都表示想不明白，难道真的像成这样？说话间，众人已经进入了内院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路都有留意那个长得像杏儿的姑娘，该怎么说呢，跟个木头人似的，没表情没反应，不说话，连眼神都有些空洞，感觉很微妙。众人入座后，天也差不多黑了，华灯初上，原来御花园晚上比白天还漂亮，没有伴舞也没丝竹之声，清风明月，气氛不错。这里的宴席跟外边不同，两人一桌，彼此挨得很近。前边正当中上首位是赵真的座位，就一张矮桌，两边无陪座，看来他一个人来不准备带妃子。左手边都是宋臣，右手边都是来使。左手这边的宋臣座位依次是八王爷和包拯一桌，庞太师和庞玉一桌，赵普和公孙带着小四子一座，展昭白玉堂一桌，旁边还有一张空位，估计是欧阳少征和邹良，后边还有一些要员，总共20来人。月牙和陈星坐在白玉堂身后，紫影和折影也来了，坐在赵普后边，庞太师和八王爷也带了两个随从，不过展昭他们都不认识。公孙有些不解地看着正给小四子剥石榴的赵普。 你坐这里干嘛？ 赵普将两颗石榴塞进小四子嘴里，还自己吃了一颗，看公孙。 这里空啊。 你不是应该跟八王爷一坐吗？ 他跟包相还有庞太师神神秘秘的，像是有话要说，我被撵过来了。 赵普说着，把小四子抱起来，放到另外一边，回头瞧公孙。 不要打扰我跟小四子联络感情。 公孙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脚，瞪他。 你是我儿子？ 给我了成吗？我认他做干儿子。 不行， 那就认个亲的。 身边展昭和白玉堂默契地望过来，认个亲的是什么鬼？公孙怒视赵普，伸手要儿子。 还给我。 赵普将小四子藏到一边，表示不给。公孙火冒三丈，这人跟他抢儿子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，其实公孙让小四子认赵普做干爹，百利无害，更何况这两人还挺投缘的。公孙见赵普不给，就对小四子招手。 小四子。 谁知小四子还不肯过去，搂着赵普的腰，歪着脸瞧公孙。公孙这叫一个气。赵普给他倒了杯茶。 哎呀，消消气儿，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？月头归你，月尾归我啊，当件分着来，谁有空我谁带，怎么样？ 谁给你分啊？儿子是我的。 咱俩都这么熟了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别小气。 赵普边跟一个宫女招手，让他拿点吃的给小四子。那宫女跑得贼快，没一会儿捧了个什锦果盘上来。 九王爷，这孩子是谁呀？ 我干儿。 赵普子字没来得及憋出来，脚丫子被公孙踩住了。无奈公孙力气不够，虽然用尽全力，赵普皮比城墙厚，顶住，憋出最后一个字儿。 字。 展昭和白玉堂十分无奈。 赵普又欠打了。 该。 那不是小王爷吗？ 八王爷听到了，好奇问了一句。 泽兰。你说的意思？ 赵普点头啊点头，然后抱着小四子对着八王爷。 叫伯伯。 伯伯。 八王眉开眼笑，回头看包拯。 这回出巡有奇遇，泽兰竟然还收了个干儿子。 包拯摸着胡须，看这边死气白咧笑得特便宜的赵普，和那头脸都气白了特别不甘心不痛快的公孙，也有些纳闷。 王爷还真是喜欢逗公孙呐。 啊 在场的朝臣都听说了，那个可爱的娃娃竟然是赵普的干儿子，纷纷猜测赵普跟公孙的关系。公孙沉着脸，小四子见他爹不开心了，就塞了块绿豆糕给赵普，示意他爹喜欢吃这个，赵普递过去到公孙嘴边。 吃一口。 公孙白了他一眼，赵普还笑呢，满朝文武满腹狐疑，心说没见过王爷这么好耐性啊。身后折影无奈地摇头，紫影却是很高兴。 小四子是名正言顺的小王爷了吗？那能不能接回王府养几天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眼前就一块桂花糕，他抬眼看了看展昭，就见展昭笑眯眯请他吃桂花糕，不过只有半块，另外半块在他自己嘴里，可能是刚才小四子递给他的。白玉堂愣了愣，说起来五爷爱干净，别人手碰过的东西打死他都不会碰，不过这回不知道怎么了，张嘴接了展昭手里的半块桂花糕，犹豫都没犹豫一下，还想着要不要舔舔他手指。不过白玉堂想的时候，展昭自己已经去舔了，看得白玉堂顺手端茶水。 这桂花糕放了几斤糖啊，那么甜呢、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